因为一直没有出场比赛，罗辑的召唤师魅光自然不怎么可能是星星制造银装的攻略重点。此时魅光身上银装一共不过三件，都是关荣飞在给其他角色制作装备后赋予出来的边角料，方便的就会给队里其他角色弄弄装备。大半赛季魅光这里就积累了三件，这武装度是低于联盟平均水准的。不过这一场罗辑的对手真论装备的话，却也没比他强哪儿去。神奇战队在接连接纳了加世三位选手后开支不小，在装备和材料上没有过什么大动作，他们战队的装备开发同样也有个优先次序。赫明、申健、王泽这三位加世过来的，现在可都是神奇的主力悍将，装备自然第一优先，而后就是他们的新人郭少。这四位轮完了，神奇这边也就差不多了。轮装备开发，他们真是连星星都不如，无论材料储备还是技术人才都要逊一些。此时罗辑的对手就是一位很可怜的在神奇排不上顺位的选手贾星，角色战斗法师傲天斗法。神奇这战队的选手配备完全复制了当初加世的职业搭配，但在体系构架上却是完全反转。赫明的元素法师那在以前加世就是第六人，申健的拳法家和王泽的神枪手那都是轮换选手，结果现在三人成了神奇的支柱骨干。倒是战斗法师、枪炮师、魔剑士这些原本在加世中都是重要选手的职业，此时成了围绕在他们三位身边的角色选手。贾星就是这种选手之一，战斗法师傲天斗法名字挺嚣张，但他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嚣张的资本。神奇战队也就是所说关注不够，他们若是也取得星星一样的成绩，队里不少人恐怕也会像安文义那样面临这一场是不是具备职业水准的争论。贾星在神奇算是主力，水平还算不错，在比赛中一直小心翼翼，宛如斗神般那种强大到让人窒息的表现，他也就敢在梦里幻想一下了。作为一个职业赛场上的新丁，贾星如履薄冰，但他身处神奇这支新队却有一点好处，他虽是新丁，却远比其他战队的新秀拥有更多的比赛机会。大半个赛季他成长不少，神奇战队的表现倒也颇受好评。贾星虽然所受关注依然不多，不过那颗心可就有些不安分起来了。谁会愿意一直充当默默无闻的角色选手呢？如斗神般强大的表现力对贾星而言已不再只是纯粹的幻想，他的心底开始升起一丝小小的期待。于是就在今天，当他代表神奇出战个人赛第二局的时候，看到电子大屏幕上打出的对方出战选手的名字，心头就是一跳。罗辑，那是谁？星星所受关注相当高，高得让同是新队的神奇嫉妒的要死。但是罗辑，一个从未出场过的选手，战队收获的关注再高，也很难报道到他身上去。罗辑就好像昔日微草队中的乔一帆，虽然身处冠军队，但毫无表现，甚至连上场机会都没有，外界又能什么渠道知道你的能力呢？顶多就是在选手席上发现这队原来还有这么一号人存在。没出过场，那就是水平不够，藏起来的秘密武器什么的，这里是正经的职业联赛，没有那种不严肃的玩法。一个新丁，一个首次登场比赛的新丁，贾星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初次登场有多紧张，他一个过来人再清楚不过了。他可是用了好几轮才慢慢消除了那种不适，而那种不适之下会对技术有多大的影响，他也清楚。于是罗辑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水平不够，好容易初次场的紧张的一塌糊涂的新丁。终于遇到一个我可以欺负一下的对手了，贾星挺高兴。27轮比赛打下来， 豪门强队就不说了，哪怕是明清和林海这两支本赛季看起来铁定降级的队伍，他们队中的选手也不是贾兴这个职业出哥可以去轻视的，都是他需要用尽全力去面对的。终于自己也有机会张扬一把了，自己也可以痛快地显摆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了。罗吉，呵呵，送上门的便宜啊。贾兴迫不及待地进了比赛席，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比赛开始。倒计时数罢，载入完毕，迫不及待地操作着他的傲天斗法冲了出去。而罗吉这会儿还在做深呼吸呢，还在消除他的紧张和恐惧呢，他觉得整个身子都是热的，都是麻的。连喘了三口大气，罗吉操作着他的媚光走出了刷新点。这是星星主场，地图是星星方选，自己的首秀罗吉哪敢怠慢吗？自然是选了自己训练中觉得最顺手最习惯的单挑地图。此时走出刷新点，看着周围熟悉的地形，罗吉觉得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几分。这大概就是主场优势吧，真是有用啊。罗吉想着，操作着媚光，按他对这一战的构思开始行动了。在得知这一场将由他上阵后，罗吉脑补了不知多少个比赛画面。昨晚他睡得很晚，早上却醒得很早，但如此少的睡眠时间却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丝毫倦容，他根本已经紧张地感觉不到自己是否疲劳了。 平常心，像训练一样做就行了。 这是队友帮他消除紧张所说的一些话，效果基本是零。大家估摸着也就是象征性的来几句，谁也没指望真能三言两语就消除罗吉的紧张感。最后还得是夜休时辰，就告诉他仔细去感受比赛的感觉吧，这种感觉也包括紧张吧。罗吉一边操作媚光前进，一边想这想那，忽然一个机灵，发现自己这注意力真是太不集中了，连忙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出脑海，思想全集中在眼前的道路上。贾兴的傲天斗法很快就到了地图正中，一看没人，居然还打战术呢。贾兴笑了，一个都没上过场的新丁能玩出什么战术？贾兴不惧，本想就在这里等对方冒泡，但又一想自己还是积极主动些，显得比较有霸气，于是角色开始四下移动，寻找媚光的所在。 我靠， 罗杰的心猛然间就像爆了的手速一样开始狂飙，他正操作媚光小心翼翼地移动呢，傲天斗法的身影突然间就从他的视线里掠过，只是视野角度里的那么一闪把罗杰紧张了个够呛。他连忙将媚光掩到了一旁，再然后暗自揣测着对方有没有看到他。如果看到的话，罗杰想着，连忙操作媚光吟唱，一朵魔戒之花被他连忙召唤到了脚边，紧接着又放出了一只槟榔。槟榔攻击是物理系，但是却又可能产生魔法系的冰冻效果，在罗吉的操作下全伏到了魔戒之花的一旁，让罗吉心里顿时又踏实了几分。但是对手却始终没出现，没看到。刚遇的时候罗吉是盼着对方没发现呢，但等着严阵以待了，对手没有出现，他却又有些失望起来。 真的没发现吗？ 现场星星观众此时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贾兴是看到美光的，并看清他是闪躲到哪里的，但这家伙不笨，虽然把罗吉当作是送来让他欺负的，但看那躲闪的模样也知对方发现了他，直接冲过去，谁知对方在后边布了什么手脚，一堆召唤兽直接扑上来，那也吃不消啊。 所以贾兴选择了绕路。就在罗吉在那儿眼巴巴地猜测等候的时候，傲天斗法早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绕了过来，而后就在一旁窥视到了罗吉在那里布置。果然有埋伏，贾兴冷笑。召唤兽虽然不多，但是魔界之花360度的范围攻击，槟榔命中对手后的冰冻减缓效果都是特别烦人的，自己刚才贸然冲过来真不一定能讨到好。既然是上场来的选手，贾兴也不敢轻视过头，总不能当人是可以被他随便揉捏的普通玩家吧。再等等好了。魔界之花攻击360度，此时从背后偷袭意义也不大，贾兴决定等着魔界之花消失。他不信罗吉会反复在这里召唤魔界之花守他，召唤师的召唤法术法力消耗也是很大，由不得这样没完没了的无意义消耗。贾兴略略调整着傲天斗法的位置，就等那边魔界之花一消失就发动突袭。结果就在这时，角色身畔突然响起一声猫叫，不是小猫咪那种慵懒撒娇式的叫唤，而是猫捉老鼠般的充满攻击性一声嘶叫。什么？贾兴心下大惊，视角急转，就见一只黑色的灵猫已经飞扑到了他的面门。此时傲天斗法已经是蹲身，身形不能再低，贾兴只能操作着他朝旁翻滚。灵猫身形灵活，居然半空中就把身子拧了过来，小爪一挥，竟然还是在傲天斗法的脸上抓出了3道血痕。现场观众长出一口气，他们担心美光被偷袭，当然不是，有魔界之花360度的守护，偷袭是不可能的。他们紧张是因为他们看到媚光召唤灵猫，而后就那样放了出去。这样能打到傲天斗法？观众们紧张的是这个，因为看起来罗吉对灵猫的指挥并不是太明确，他们似乎并不确信傲天斗法会在这边。但现在灵猫的攻击可是把傲天斗法的存在彻底揪了出来，媚光立即转身吟唱。